向日本九州。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如果你真的不想读书的，真的想想第时做什么。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用啲朋友式的方法呢去跟他倾偈啊，反而他会讲多啲嘢俾你听。 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和梁宇欣，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风雨过后啦，喺早一两日咯，一号开始就已经系天气不稳定啊，星期六咧就打风啊咁样，咁去到今日啦，而家都有一个季候风，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挂起嘅，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嘅日子咧系7月4号，农历咧系初六嘅日子。系6月初六啊。清晨时间5:08，室外气温28度，今日最高大概有30度啊。 轻轻挽手，陪着你漫步，欣赏满街黄叶舞。轻轻挽手，陪着你漫步，秋风里温情互诉。街灯散着那丝丝暖光，愿你感觉到，同是这段路，挽手看风光更好。爱似未知之数，我愿探讨。黄色街灯里轻轻拥抱，情像面光心中透，我愿醉倒。人在黄色街灯里，似没烦恼。 丝丝念过，愿你感觉到，同是这段路，挽手看风光更好。爱似未知之数，我愿探讨。黄色街灯里轻轻拥抱，情像念光心中透，我愿醉倒。人在黄色街灯里似没烦恼。 开始我们的节目有叶德娴、啊、叶德娴的这首叫做《黄色的街灯》。早晨、啊、清晨时分、啊、接近天光的时候、啊、星期一的清晨我们要准备上班、啊、上学、啊、早上早点起身预备早餐、啊嗯、照顾家中的大细、啊、仍然 好一个想象中传统式又幸福地早上、啊、起身呢就是有早餐吃，吃完上班上学，这些很多时候在电视剧都会见到的情节，一家人坐在一起呢就吃早餐。咁喺现在嚟讲，真系有几多人系可以做得到朝头早齐人哋喺度食早餐咧？食晚饭嘅时间可能就差唔多。由于亦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多数都会系翻屋企食饭比较安全啲啊。就算你叫外卖咧，都系叫翻屋企食咧，就又比较舒服啲。咁啊，食早餐嘅时间咧，就可能真系未必咁齐人啦。大家嗰个时间都唔同啊。咁所以，总之有机会可以喺埋一齐倾下偈、聚下、食下嘢嘅时候咧，都系好珍惜呢啲嘅时候。五点十二分啦，详细啲睇睇呢个天气嘅情况，同大家讲讲。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此外，与浅巴残余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华南。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长崎之西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大致是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今日会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指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在有 嘅。江水似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心满是情话，却是未能圆，只因今天芳心似蜜圈。曾共你挽手结伴常互念，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未想一起结并低眠，可知此 刻我方寸已乱，将必终生追忆这段情，可否再想清，放下屠哀怨，一起再祝姻缘事。天契已变，江水似一江春水，见出你倩影。小水是夜人恋，可否应允今生两定义？共你挽手结伴常和面，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未想一起结并低念。可知此刻我方寸已乱，将必终生追忆这段情，可否再想清，放下屠哀怨，一起再祝姻缘事。天契已变，江水似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小水是夜人恋，可否应允今生两定义？ 好好听嘅呢一首歌吓，林子祥嘅《水仙情》。呢一首歌有一段嘅独白。好靓嘅声，倪炳郎所讲嘅。 世事往往系好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给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风飘过见起飞花几片，无论以前是爱是念，仍是那么要。今天再共你风中相见，的往事仿佛一个传闻。 我们不用为过去惋惜， 世事就是这样的。有些事明明以为可以得到，但是始终都得不到。有些事在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爱于事，又甚至是得意复失。与其是这样，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的回忆，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么更好。 今天再共你风中相遇，忆往事仿佛一个传言，怀念也是欢欣的一生，谁可相爱千万年。情话 在缘分来讲，真的爱情路上你是会有深深的感受，真是一个缘分、啊。是一些的一对一对的出现，或者一对一对在埋一起的时候，他们有些真的都经历千山万苦，即是经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可能很艰难的一个路途才在埋一起。咁有啲就係有缘无分啦、啊。咁有啲呢又你又觉得表面睇咦完全好似唔好拉更，但又可以喺埋一齐。喺爱情路上即係冇嘢係可以解释，所以都真係一个缘分啦、啊。喺能够即係同你嘅另一半相识相遇再喺埋一齐。呢、這个可能都係一个大家前世今生一个好好嘅一个缘分，咁所以咧更加当然好好珍惜啦。但系系咪一个缘呢？有啲又可能系觉得又唔系好深信呢样嘢。点都好啦，总之你喺现在每一日嘅生活，每一日你所遇嘅人，或者喺你身边好长久嘅人，都能够系喺度嘅时候，我哋都系要珍惜呢个嘅缘分啦。头先所听嘅一个独白咧，可能会系讲中你嘅心事，你嘅情况系略似啊。魏炳郎所讲嘅一个独白，张德兰唱嘅《默默无言》，最后都讲难复再相恋，所欠是机缘。 身是有缘，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利剑？无形刀锋剖开心一片，但他未能滴血。儿时的下强忍泪意，你不可见。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处。请不必伤心，也休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 自行步远。水令他枯息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亦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言语，同样知一起再难。请不必伤心，也忧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步远，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息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息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 一切是缘分啊 ！B 哥哥钟镇涛嘅《要是有缘》，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8度。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预测今日温度最高30度啊 ！Crystal Gale 嘅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No doubt,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You seem to want from me what I cannot give. I feel so lonesome at times.I have a dream that I wish I could live. It's burning holes in my mind.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Thank you.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当地警方表示，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几人受伤。一个22岁丹麦男子被捕，相信他是单独行动，暂时不能够排除涉及恐怖主义。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市内的菲尔德购物中心，一度呼吁购物中心内的民众留在原地等候协助。全副武装警员事后到场，有民众事后慌忙离开。有目击者说，一度听到三四下枪声，之后目睹救援人员用担架运送伤者离开。当地医院证实接收部分伤者，安排额外医护人员治疗伤者。警方事后封锁所有连接市中心的道路和铁路线，追捕可疑人士。乌克兰军方证实，乌克兰军队被迫撤离东部城市利西昌斯克。军方透过社交媒体表示，持续保卫利西昌斯克的战斗将带来致命的后果，为了捍卫防卫者的生命决定撤离。有关决定意味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据点已经落入俄军手中。较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通报总统普京，俄军和亲俄的卢甘斯克武装完全控制利西昌斯克和周边所有地区，卢甘斯克已经被完全解放。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压低新冠病毒个案数字可以透过增加核酸检测做好防控，但未必需要全民强检。至于几时可以通关，他说仍然需要与内地讨论，或者可以考虑提出有限度方便的措施。有关土地房屋问题，李家超说，上任之后其中一个目标是令轮候公屋时间不再加长，又透露已经有新想法处理房屋问题，包括涵盖土地来源和建筑方式，但并非革命性改变，有待同团队商讨，预料相关工作组在100日后提交报告交代。另外，他说不会为《基本法》23条立法订立时间表，但强调一定要立得有效，不希望立法之后又要修修补补。澳门新增90宗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个案，新一波疫情累计增加至784宗，有两个分别94和100岁的女患者离世，他们本身都有慢性基础疾病，是澳门自前年出现疫情以来首次录得死亡个案。澳门政府宣布，这个星期将进行3轮全民核酸检测。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如说，在国家关怀、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协调，以及广东省和珠海市政府支持下，内地派出650人到澳门协助采样工作，现在有条件展开下阶段全民核酸检测。欧阳如形容，未来几日非常重要，是关键时刻，希望全社会配合，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工商界尽可能暂停运作或者维持最低限度运作，市民如非必要请勿外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当中的打斗戏都是亲身上阵，更于开拍前接受特训，而且10个月全程跟组，穿越丛林、沙漠等，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为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落户香港， 是全国首个专为粤港澳大湾区而设的频道。 大家可以在 FM102.8、港台网站 rthk.hk 以及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 RTHK Mind 收听。 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记得收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起身，迎接新嘅呢一日啦。呢一日咧就系7月4号，一切都回复正常啦，冇晒呢个风球嗰啲嘢啦。不过咧就天文台发出咗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系现正生效，都即系留意一下呢个情况啦。咁而今日咧就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西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此外，与暹巴残余相关嘅雨带正系影响华南。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喺长期之西南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大致系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本周后期天色是逐渐好转。现时时间5点38分，室外气温28度。 明明还说分开，怎么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几日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酷，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 王菲的季候风，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先前嗰个风咧，大家都冇谂过，真系会打得成咁嗬。最初系觉得啊，知道系风风雨雨啦，咁啊，咪最多三号风球，个心理上佢觉得好似系啊，但系整下整下，原来啊，最后就打得成添吓。咁有啲嘢咧，就系唔到最后一分钟都唔知道。那件事会怎样发生，风向更加是啦，吹歪一点又不同了。现在就完全已经是过去了，已经是风平浪静了，但是仍然都是大风的，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星期一，我们在六点后会有叶君耀，七月份一个新的月份又到 Dan。 Dan 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都是大家身上有的，咁有冇留意到佢嗰个功用，佢个用途系点样呢？日日都同我哋一齐㗎啦。嗰、那个呢就係我哋嘅头发啦。头发系点样呢？咁有啲咩嘅一啲嘅详细嘅啲内容，啲人点样研究啲嘢出嚟呢？咁 Dan 就同我哋搵咗啲资料呢，稍后呢就会同我哋分享啦。93年的一部电影《三个女侠》啊，梅艳芳、张曼玉、杨紫琼，《莫问一生》是主题曲。 一哭一折，只是我一转。 仲记唔记得呢套电影啊？《东方三侠》啊，就系梅艳芳、杨紫琼、张曼玉合作嘅一套动作电影啊，一部动作科幻电影。而头先嘅歌曲咧就是、主题曲《莫问一生》。女人心呢首歌亦都喺呢套戏里边咧，就系、是、获得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嘅。提起呢个科幻电影咧，啊，大家都一定系谂起佢啦。咁啊，琴日听嚟嘅消息咧，就系、是、著名作家倪匡咧，就喺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7岁。佢系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啊。佢喺即系上海嚟噶啦，喺1935年嘅时候咧就出生于上海。佢个本名叫做倪聪，字逸明，祖籍系中国浙江宁波镇海。喺1957年嘅时候咧就逃亡嚟到香港啦。咁佢就系四大才子之一啦。而女作家亦舒咧就系佢个妹妹嚟嘅。倪匡喺1990年代曾经系移居美国，之后咧喺2007年嘅时候咧，又翻翻嚟香港。2012年咧就获得第31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佢最著名嘅小说咧，就大家都知道，亦都好多拍成电影啊、电视剧啊，同埋广播剧都有。以前我都有做过《维斯理》里边嘅白素嘅呢个角色，好多嘢都好匪夷所思噶吓。咁所以作家系充满好多想象力。咁倪匡当然都系啦，先有咁多嘅作品啦。佢有《维斯理》系列嘅一啲嘅小说啦，有《袁振合》嘅系列啦，又写一啲嘅灵异嘅题材嘅小说啦。《维斯理》咧系喺1963年嘅时候开始咧喺报章度连载，先后咧就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同埋广播剧嘅。而其中小说咧都多达156本啊！咁佢有段时间咧就同佢嘅老友啦，黄沾啊、蔡澜咧就系主持《今夜不设防》嘅节目咧，三个都各有特色，而个节目嗰时都系收视率好高啊！佢两年前嘅时候都有出席书展，同大家分享一啲佢嘅心得啊！佢留低嘅嘢就系好多小说啦，呢一套就系来自许冠杰都有做嘅《维斯理》嘅电影。 人在世，有太多私心与 散烟飞靠与风的臂弯，问谁令宇宙无限，宇宙无限。人在世有太多私心与纷争，似不知一切轻重如毛躁的针，琐碎像尘。我放眼望着面我赞叹，默默问谁创造无限。我放眼望着面前宇宙无限。我赞叹，默默问谁创造无限。我放眼望着面前宇宙无限。 1987年上映的这个科幻电影是许冠杰监制，泰迪罗宾导演的，就是这一套是原著改自倪匡的这个科幻小说，里面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听的宇宙无限。那当时呢这一套电影所用的班底呢都是一些响当当的人物，动作指导就是柯受良，而是配乐就是罗大佑，摄影的就是包德熙，全部都是一些响当当的人物。至于是袁振合呢，都是倪匡的系列呢，电视剧都有拍过，黎明都有主演过。当时有黎明、李嘉欣、朱茵、洪茵、王菲都有做。主题曲就是这一首了，都是大家熟悉的《愿你今夜别离去》。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 老公啊， 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的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的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起身翻工啦！ 唉，我唔想翻啦，今日好多会要开啊。 有办法，开收音机先。 早晨，我是陈永业。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八点到十点，自在早晨。我准备了很多靓歌为你减压，咁你就 今天不再晚昼 十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十八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北纬29.5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阿妹，我在爆卖网睇中了一件衫，你一阵帮我买啊！ 又要帮你啊？今天公司开会好忙啊，你自己买啦。 哎呀，唔急噶，你放工先帮我买啦，我一阵用 AllChat send 条 link 俾你。 你未揾到工咁得闲啊，就唔好乜都要人帮啦。 戆啦，你知家姐是科技盲嚟噶嘛？成日揿错掣买错嘢，你最锡家姐噶嘛？系咪？ 唔讲啦，我迟到啦，我走啦。 小气，我 Mary 买咯。 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有冇再烦啲啊？ 我上网有啲嘢搞，但系入错咗你电话，一阵有个验证码会 send 俾你。你收到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啊？ 哇，个验证码唔系俾爆卖网认证嘅咩？点解系 AllChat send 嚟嘅？ 喂喂喂，你 AllChat 系咪俾人 hack 咗啊？我收到你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吓？系、啊，我入唔翻 AllChat 嘅。 可能 hacker 已经改咗你密码啦。但系 AllChat 改密码要入验证码嘅、啊。 即是家姐的 account 一早被人 hack 了，今早叫我 send 验证码那个不是 继续找水鱼帮我买点数卡先。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收到亲友的信息要求协助提供即时通讯软件的验证码，大家记得一定要找回相关的亲友去联络，核实清楚，千祈不要随便应承。但万一咁不幸大家的通讯软件被入侵，应该要尽快通知身边的亲友，等他们对收到的信息有所警惕，避免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记得要将这个防骗信息通知你身边的亲友，等他们都不要成为下一宗骗案的受害人。 想要我的验证码？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即致电防骗热线18222。 有怀疑即打1822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继续讲四肢疼痛，是属于中医的痹症， 包括有风湿热痹、痰瘀痹阻、气血亏虚和肝肾亏虚这些症型的。 近期经常讲的脑雾、记性差，可以做些什么呢？ 介绍一个疏肝解郁的穴位奇门穴给大家参考。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卿、崔绍汉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的清晨接近六点十一分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6%。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踏入七月份啦，喺我身边咧又换嚟另外一位嘉宾主持啦。咁佢哋两个咧就 check check 咁转，咁一个咧就系钟志光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阿 Dan 叶君尧啦，早晨啊 Dan，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哇，踏入七月份啊，好炎热嘅天气吓、你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咧？ 毛发， 毛发，点解无端端会讲毛发嘅咧？ 嗱，唔讲毛住，先讲头发啦。2020年开始咧，我已经咧想留长把头发，呢、這个咧系我20几年来嘅梦想啊！ 吓，长头发我觉得好似衬女仔多啲，长发姑娘啊嘛，靓啲啊嘛。咁啊，长发男子，咁你又点咧吓？即系讲到仲话系梦想咁夸张添。 系啊，嗱，读书嗰阵咧，唔知系咪因为性格反叛啊？ 喂，其实而家你都系，乜嘢事你咧有自己个好执着嘅睇法？ 啊，关于自己嘅头发咧，我梗有自己嘅睇法啦。嗱，唔想跟大队。好想留长把头发，行街嗰阵时咧，我幻想紧啊，飘下飘下。但系咧嗰阵时咧喺香港读小学、中学咧唔俾噶嘛，跟住咧去到外国读书啦，非常自由，又唔使着校服翻学啦。 天氣又乾爽又凍，滿英咧係好適合咧留長頭髮嘅。 係咯，咁又有咩解救係做唔到咧？ 唉，俾身邊嘅女士咧千方百計威逼利誘咁樣阻撓啊，直到而家我四張嘢啦，先有機會做一樣咧自己想做嘅嘢，好基本嘅人權啊，留長一把頭髮。 好啦，終於如願以償啦 ，Dan 嚇。咁啊，留咗長頭髮之後有啲咩感受 咧？啊，我發現咧留長頭髮原來好麻煩嘅。 啊，咁啊係啊，嗱，例如做運動咁啊，你咁中意做運動，你又要扎住佢。如果唔係咧，又會整到成塊面咧，或者對眼咧，即係好唔舒服噶嘛。 何止啊！扎起啲頭髮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扎住係方便啊，但係聽聞咧，成日扎住啲頭髮咧，又會過分刺激咧頭髮嘅毛囊啊，後果咧係脫髮光頭啊！ 喂，長頭髮咧，其實咧洗頭好麻煩嘅、哦，洗嘅時間又耐啲啦，吹乾嘅時間又耐啲嚇。 係啊，仲要咧，你唔落護髮素咧，乾咗嗰陣時咧，啲頭髮會棘住曬嘅。 长头发咧，我觉得其实系好考验一个人嘅耐性，但系阿 Dan 你比较急性子嘅，冇乜耐性嘅。 啊，耐性啦，我真系冇乜啦。有朝一日咧，呢把长头发咧会激到我咧，冲入厕所攞把电铲咧，铲铲铲铲铲晒佢，唔好再烦啦。 因为你即系试过就算啦，系咪？喂，咁你就好似咧，旧年咧八月份嘅时候咧。啊、夏天嘅時候啲蚊咧話成日咬你啊嘛，好、困擾住你，所以咧你就要好似對待啲蚊一樣咁去對待啲頭髮，你要先了解佢係咪咧？ 嗱，似你十分了解我啊！嗱，啲頭髮咧每日令我咁困擾，一定要了解一下，征服唔到你，我都要認識你。 嗯，嗱，坊間咧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嘅資訊講嗰啲頭髮啊，我點樣去護理頭髮啦、啊？點樣咧生翻啲靚嘅頭髮啦、啊？咁你又会点样讲头发俾我哋知啦 吓？啊，梗系一啲咧大众传媒好少讲嘅角度，就系、是、演化学。 演化学，喂，听落好似系即系令人联想到同戏剧有关嘅、哦。不如你讲多少少乜嘢叫做演化学先？ 即系研究咧人类身体嘅变化，而呢啲变化咧究竟点样咧帮助我哋嘅祖先啊喺大自然世界生存咧？今集清晨所理咧，我哋睇下演化学呢一门学科咧点样解释头发？头发生嚟有咩用啊？头发同我哋嘅祖先嘅生存有咩关系咧？ 嗱 ，Dan， 你话从演化学嘅角度去讲头发啦，听落真系几得意。咁我谂我哋会听到好多冷知识。咁你会从何说起咧？吓， 首先演化学咧唔系新发明，我系根据咧呢个学科最畅销、最普及嘅一本英文书，叫做《The Naked Man》，暂译为《赤裸的男人》，作者咧叫做 Desmond Morris 莫里斯。 莫里斯喺1928年出世。伯明翰和牛津大学毕业，1959年成为伦敦动物园哺乳类动物策展人，这个职位他做了8年。1967年他撰写一本书，目的是想将科学普及化，用浅白的文字解释人类身体各部分的特征。这本书叫做《The Naked Ape》，裸猿，全球畅销1000万本。他本身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电影制作人。莫里斯的作品曾经在全球超过36个国家出版。 生在我们的头上面的头发呢，其实是我们其中一样最奇怪的身体部分。 有什么这么奇怪呢？ 大家尝试幻想一下，身处大自然，古人呢还没有梳啊、铰剪啊、刀和任何衣服的。佢哋咧唔着衫，周围走，赤条条咧喺大自然生活，足足咧生活咗100万年。身体咧光秃秃啦，但系咧留咗一把长头发。咁当然，佢哋都有体毛，只不过唔多。身体咧大部分皮肤咧都系暴露喺阳光之下嘅。 其实喺野外，究竟我哋啲头发有咩用嘅咧？吓， 莫里斯咧尝试从演化学咧寻找答案。头发系我哋嘅 species signal 物种信息。即是向其他物种，尤其猿猴科动物咧，讲一个信息，话俾佢哋知咧，我哋系人类。 人类嘅头发同其他猿猴科动物嗰啲有啲咩分别噶？ 嗱，莫里斯咧就话，不论颜色、形状、长度，人类嘅头发咧系特别嘅，其中一样特别之处咧就系特别长啊！佢就咁讲啦。 每个人平均有10万个发廊长出头发。 浅色头发的人会比深色头发的人长出多些头发。金发的有140,000条，啡发的有108,000，红发的只有9,000。头发成长的速度受制于年龄和健康。年老、患病、怀孕和寒冷天气都会减慢头发的生长速度。患了重病之后，复原时期的头发会长得特别快的。这个是身体自我调节的机制。介乎在16至24岁之间的健康年轻人，他们的头发长得最快。在这段时间，一年的头发他们可以长出 17.7 厘米。而其他的年龄层，一年平均只会长出12.7厘米。每个人的头发当中1/10是处于休息的状态。这些休息中的头发成长到某个长度就会停止，直至脱落。即是说，每一日我们是会甩50至100条的头发。一条头发的寿命大概是有6年，即是说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如果他完全都不修剪头发，头发是可以长到106厘米。 106厘米的头发究竟是多长呢？其实即是长到我们的膝头哥。刚才引用关于头发的一系列数字，就是要进入正题了。头发有什么用呢？莫里斯之前第一个解释是物种信息，就话俾其他猿猴科动物知啊，我哋系人类，唔好行埋嚟啊！我哋好打得噶，接近我哋，你哋会有生命危险。 咁除咗智慧，人类长出咁长嘅头发，会唔会同天气有关啊？ 要了解头发同天气嘅关系咧，莫里斯咧话我哋必须先理解咧人类三种主要发质：非洲人系挛嘅，白人系波浪型。东方人是直的。 不同人种有不同的编排这样。 当然啦。 有没有解释的啦？ 身处非洲的炎热大草原，非洲人的头发是挛的嘛。那些挛就是要增加每条挛发之间的空间，多些空气流通的嘛。 那就好像真空壶中间那层空隙这样，用意就是防止壶里面的食物温度流失。 挛发之间的空气就是要阻隔太阳紫外光的热度，防止头盖骨包住的脑部过热，即是防止中暑。 白人的波浪形的发质和寒冷的天气有什么关系呢？ 相对挛发，波浪形的头发之间的空间没那么多，由头盖骨散出的体温没那么容易流失的。根据莫里斯，头发如果有1米长，我哋嘅祖先咧，除咗用嚟当做冷帽咁用咧，甚至可以做颈巾嘅，防止体温咧喺个头同埋条颈嗰度流走。嗱，唔好睇小咧头发呢啲微妙嘅功能啊！喺冰天雪地嘅环境，-几十度咧，就系生死嘅关键噶啦。 咁讲完咧生理上啦 ，Dan 吓，咁文化方面又点咧？你话演化学啊嘛，咁演化学又会怎样解释头发的文化重要性呢？ 有时大家去吃西餐就说，喂，唔该，我想要个 Caesar salad， 海撒沙律嘛。所指的就是古罗马皇帝海撒，亦都是引申到普鲁士帝国的国王 Caesar， 甚至俄国的贵族沙皇沙。这些称呼代表什么呢？其实全部源于古罗马 Caesar 海撒，意思是咧广东话咧话斋啦，毛神神啦，长毛啊，长头发啦。 咁点解毛神神系会象征最高嘅权力呢？ 莫里斯咧就话咧可以追溯到咧公元前2000几年巴比伦帝国盛行嘅一个神话。咁有个英雄人物， 佢咧係好長頭髮，好多毛嘅，又係孔武有力嘅。嗱，根據呢個神話咧，呢、這個長毛大隻佬咧，佢有病咧就甩頭髮㗎啦。 嗯， 佢要周圍旅行啊，玩好耐啊，啲頭髮先會生翻，超乎常人嘅力量咧先會恢復嘅。 咁樣講咧都有道理嘅。荷爾蒙分泌幫助男女進入青春期，但係男人嘅身體。由于荷尔蒙的关系，体毛胡须都特别浓密 嘅。毛发是象征力量和权力啊。莫里斯在呢本书里面都同意阿浅你所讲呢一点嘅。 嗯， 佢仲讲到啊，刮光个头在西方很多文化是代表侮辱对方嘅。 吓，咁都得？ 嗱，讲到呢度令我想起历年来年纪最大的 Bond Girl 啊， 即是詹士邦女郎。 是啦 ,Monica Bellucci 呢主演一套电影叫做 Melina。故事发生在二战爆发期间，在意大利西西里，一个好靓身材好正的女人叫做 Melina。为了生存，她要出卖肉体，奉承现行卑劣的德军。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人呢周围捉鬼啊。 哦，即是话走去捉那些曾经奉承过德军的意大利人。 是啦，他们用一个极端的方式呢去惩罚侮辱 Melina。 吓，唔通他们要剃光他的头？ 不特止啊，仲要拉住他呢走到横街窄巷呢示众啊，要整个城市的人呢都知道呢 Melina 曾经是卖国贼。 嗯，听落呢这套戏这一幕呢都拍得好写实喎、啊、都好有教育意义。重温历史呢其实就係唔想悲惨历史重演啊。 嗱，正话开场白嗰阵呢你咪话长头发去做运动呢都要扎起佢㗎嘛。 係啊係啊。 咁样处理头发呢其实我喺西班牙马德里见过，仲要喺斗牛场里面啊。咁现场呢俾我认识到呢一对西班牙嘅妇女啦。佢哋话我知咧，当地嘅人咧点样睇斗牛？ 有咩特别啊？ 啊，原来现场嘅观众咧睇紧斗牛赛事嗰阵咧热烈鼓掌、哦，原来唔系代表赞赏嘅。 吓、啊，咁啊点解啊？唔通自嗨开心到跳舞？ 唔系啊，系不满到跳舞啊！拍掌嘅意思咧就系话，斗牛士，你做咩仲唔挥出致命嘅一刀啊？快啲啦！ 吓、啊，咁样嘅意思啊，原来 系残忍嘅，其实啦， 系咯。 嗱，讲翻头发先啦。嗱，呢对妇女咧，仲带我走去咧后台咧睇下啲斗牛士点离开啊，有啲专车接送佢哋走啊嘛。咁、 嗯嗯、 我发现咧，全部嘅斗牛士咧都留咗一条辫仔嘅，扎得好靓嘅。 唔通又系输咗咧就会俾对手侮辱？ 啊，咁又唔系，系代表咧光荣隐退啊。嗱，西班牙嘅斗牛士咧。退休嗰日咧，就會剪斷呢條鞭噶啦，從此放下屠刀啊！嗱，根據莫里斯咧，嗰啲鬥牛士咧扎鞭呢個傳統咧，可以追溯到咧二千幾年前嘅古羅馬 gladiator 角鬥士啊！ 頭先阿 Dan 咧，你就講咗好多頭髮嘅內容啦，提及到話，不論喺炎熱嘅非洲大草原，亦或係嚴寒嘅雪地，甚至係二戰後嘅意大利同埋近代西班牙鬥牛場，頭髮嘅功能就何止幫助我哋嘅祖先喺惡劣嘅大自然世界生存，仲非常之有文化意義。咁好啦，啊呢一集嘅清晨爽利咧，你就透过莫里斯呢一本书《The Naked Man》去讲头发啦。咁有啲咩歌同我哋今日嘅主题又有得呼应嘅咧吓？ 头发好坚硬，如果你咧好好打理佢咧，摸落去咧又好柔软。 嗯， 嗱有一首八十年代英文金曲，除咗歌词提及头发咧，嗰把声线啊，嗰把男声啊，好厚好实嘅。同时又表达到咧，好温柔，柔情似水啊！ 嗯，你讲紧嘅系边个咧吓 ？Eric Clapton 佢嘅 Wonderful Tonight， 希望大家中意。 好嘅，咁啊，多谢你提供资料同埋提供埋呢首歌啊 ，Dan， 唔该晒，下个星期一再见啦，吓，拜拜， 拜拜。She's a long, long hair. And then she asked me, do I look alright? And I say yes,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接近六点半啦，咁啊要同你讲拜拜啦。听日星期二翻嚟咧，就有崔兆汉博士啊，继续讲呢个四肢疼痛嘅问题。听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星期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附近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警方表示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一个22岁丹麦男子被捕，暂时唔能够排除涉及恐怖主义。有人上载片段到社交网站，见到一个男子手持长枪走向人群，几十人喺商场狂奔逃命。目击者话，事发嘅时候听到大约十下枪声。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说，丹麦遭受残酷的攻击，多人死伤，他慰问死者家属和伤者，希望全国民众在一个困难时刻互相扶持。乌克兰军方表示，部队撤离东部城市利西昌斯克，意味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据点已经落入俄军手中。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乌军已经撤出利西昌斯克，但他相信随着军队改变战术，加上新型武器补给，将会重夺这一座城市的控制权。较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通报总统普京，俄军和亲俄的卢甘斯克武装完全控制利西昌斯克和周边所有地区，卢甘斯克已经被完全解放。著名作家倪匡离世，倪匡两个朋友分别向本台证实，倪匡在昨日下午离世。其中一个倪匡的朋友说，对方已经患病一段时间，生前一直由屋企人照顾。倪匡原名倪聪，1935年出生，1957年由内地来港，在报章投稿，以卫斯理等笔名创作不同小说，当中以卫斯理系列和袁振合系列等科幻小说最为人熟悉。多部作品亦都曾经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倪匡近年较少出席公开活动，2018年接受本台节目《铿锵说》访问，2019年亦都有出席香港书展的分享环节和书迷见面。一级方程式赛车英国站赛事开赛之后发生严重意外，中国车手周冠宇驾驶爱快罗密欧车队的战车，被平治车队的罗素撞至四轮朝天，滑出跑道再翻滚多转，飞出防撞栏。赛会出示红旗暂停赛事，周冠宇和另一个车手艾邦被送去医疗中心，两个人的意识清醒，赛事一度暂停及后恢复。法拉利车队的新师最终赢得赛事，时间是1小时21分20秒44，是他职业生涯首个一级方程式冠军。红牛车队佩雷斯落后3秒得第二，平治车队的咸美顿得第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故宫博物馆开放日受到风暴影响，延迟了一日，到寻日才正式开馆俾公众参观，接待近6500名访客。有市民形容展出的文物巧夺天工，有人就认为特别展厅的门票120元太贵。阵间听听他们的意见。 政协的调查发现，受访的过千名本港青年当中，最想新一届政府为青年做的事就是解决他们的住屋问题，也都建议新成立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要牵头重建政府和青年之间的互信。一阵间会讲下调查结果。 膠袋徵費最快會在今年底由5毫加到1元。環保組織綠領行動調查發現，75%受訪的市民認為要加到2元至有效。綠領行動又去過50間超市。